可乐 RT， 我是可乐。现在这个时段刚好是暑假中段的，刚好是暑假中段齁。那很多人可能到这个阶段就会开始无聊，没事做，每天躺在沙发上面，或者是打开电脑不知道要干嘛。我啊，是一个大学生，我每次暑假放到中段的时候，也差不多会有这种感觉。很无聊，很空虚，打开电视也不玩游戏，就是发呆。打开游戏主机 Switch， 打开 PS4， 也是看盯着主画面不知道干嘛，或者是躺在沙发上面，早上睡到11点啊起来，然后吃个早餐，躺回去继续睡，就是这么的空虚。应该很多人也有这种情况啦。现在在另外一边的你，你是在跟我一样正在放暑假的学生党吗？或者是准备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的毕业生呢？还是已经跟暑假无缘的社会人呢？那不管你是哪一个身份，都欢迎留下来继续听我对暑假的看法了。我还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讨厌暑假。每次要放暑假的前一天，在学校结业式的时候都快哭出来了，搞得像毕业典礼一样。每一个暑假对我来说都是毕业典礼，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暑假。你心里可能想说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人啊？暑假不就是可以不用上课吗？不用上课就是赞啊，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啊，打球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但是我们家其实这要说到我们家里的背景啊，其实也不是说背景，就是我们家的地点。我们家是住在山上的一个社区，基本上除了开车或是骑车之外，你如果要走路下山的话，要走快一个小时的路程。啊，我就很不喜欢晒太阳，夏天就很热啊，我就不喜欢晒太阳啊。然后我也是属于那种不喜欢运动派的，就讨厌流汗这样子，所以叫我在夏天出门走下山找朋友玩，根本是要我的命。然后就因为这样子，暑假的两个月，我就不懂为什么要有人发明暑假。我那时候就真的很不懂，暑假两个月啊，就看不到朋友啊，啊也没有人陪，一个人在家里，就像现在一样，不知道干嘛，就很无聊，很无聊。然后你也知道那时候小孩子嘛，小学生就是小学生，基本上都很怕无聊，怕孤单，要有人陪这样子。然后再加上我原本就不讨厌学校，我其实蛮喜欢上学的，我也没有被老师欺负过，也没有被同学霸凌过，对，所以我其实蛮不讨厌学校的。不讨厌学校加上看不到朋友等于讨厌暑假，好，结论，讨厌暑假。直到有一次我妈帮我报名夏令营，就是那种在外面营队住5天4夜啊，然后参加一大堆活动，认识一大堆以前没有遇过的人，然后中间都不回家那种。自从那一次我才开始期待放暑假，因为每次参加夏令营的人都不一样，然后都跟平常遇过的人，就是你完全没有看过这些人，就当交新朋友这样子。从那开之后，我超级期待放暑假，每一次放暑假都跟我爸妈要如要报名那个夏令营啊，他们也是在那之后都有帮我报夏令营啊。那整整两个月的暑假就期待那短短的5天，但是那短短的5天就是让我超开心那种。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啊，对，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我开始向往在外面住，就是在外面自己租房子啊，或者是住大学宿舍这样子。只不过虽然现在上大学了，但是我却是通勤党，蛮好笑的，对不对？明明向往住外面，结果我是通勤党，这原因其实蛮好笑的啦。就我自己犯蠢。之后有时间的话，我再回来跟你们聊这个小故事哦。啊，在之后啊，国小毕业之后不就上国中吗？国中、高中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啦。那暑假就是地狱啊，一直陷入读书、复习的死循环。 那早上明明放暑假，天气热的要死，要一大早起来，然后到学校坐在书桌前面。啊，又是我的学校又没有冷气，不像现在有些学校，其实应该有些学校都有装冷气吧，虽然说不是很普及。啊就热死啊，真的。暑假还要来学校上课，明就热得要命。然后复习读书写考卷发泄，然后写一堆作业，就这样。啊、哦、太辛苦了。啊，如果你现在刚好正在经历这个阶段的话，真的辛苦你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。啊，在下一次，对，在下一次认真享受暑假，就是高中毕业那一年了。其实高中毕业那年，我心境转变蛮大的。到我还记得我们这届超早毕业，差不多是6月3号吧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， 6月1号是礼拜六， 6月2号是礼拜日， 6月3号刚好礼拜一。那礼拜一我们就开始放暑假了，所以我们放了从6月开始放，6月、7月、8月，然后9月中开学，三个月多的暑假呢，三个月多的暑假真的是。哇、哦，太疯狂了！然后一定，现在大家一定都有这种想法，一定都有过这种想法。这么长放这么长的假，然后我们又毕业了，就是已经高中已经毕业了，已经有学校念了，同那个什么，职考生除外了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职考的同学，职考生除外，就是我们这些学测生已经有学校念了，然后又放暑假了。然后又这么长，那脑袋里面说想要大玩特玩的，每一天大玩特玩，玩过去，玩三个多月，玩到开学这样子。好，我确实这样子玩的，玩了多久呢？玩了两个礼拜，差不多两个礼拜吧。结果才过了大约两个礼拜，我就瘫在沙发上面不知道干嘛了，哇，真的很好笑。那时候想说，每天都要好好的玩，玩得很嗨。然后玩到不省人事这样子，结果才两个礼拜就没力气了，然后也不知道干嘛，就突然觉得很空虚，好不好？那时候跟我相处最久的不是电脑，不是电视，也不是游戏机，是沙发。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就看，有时候可能看一些网络文章啊之类的，然后我就觉醒了，不是觉醒什么奇怪的东西哦，是真的心灵上的觉醒了。如果你现在刚好正在经历这种空虚感的话，不管你是毕业生啊，还是大学生之类的，你现在正在经历这种空虚感的话，不妨把下面的这段话放进心里好了。这是现在的我，对现在的我对于暑假的看法。其实我觉得暑假是一个很好充实自己的机会啊。什么叫充实自己呢？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不是说什么玩过每一天啊，那种玩好，你可以玩过每一天，但是你要怎么玩，总要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吧。你要怎么玩，这是重点。那为什么是刚好是一个很好充实自己的机会呢？因为我们现在的暑假，我们已经高中毕业了，然后是大学，对，大学基本上你只要平常在上课的，就是。在那个学期期间，好好做好你的作业，然后好好读一下，然后考试不要被挡，基本上暑假就没你的事了。你暑假就爽爽放两个月半吧，好像是没有三个月，六月中放到九月中三个月，三个月的时间很长。然后你又没有像高中那样子繁重的课业，那。也不是说很长啊，就是这三个月的时间，其实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是刚好。如果你没有事情做的话，很长，三个月是很长的。那如果你有很明确的目标，例如说你要出国啊，或者是去做国际志工啊之类的，那三个月的时间其实很短。但是对于没有目标的人呢，你们可以试着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帮自己定一个目标，小小的目标就好，不用太复杂。因为三个月的时间不多不少，刚刚好可以做完一件事情。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不知道怎么过生活的人，这时间不多不少，刚好可以做完一件事。什么意思？应该说要定什么样的目标叫小目标呢？其实目标不用太复杂，你想做的事情不用太复杂，它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。小有多小呢？小到在 如果你是一个电玩成瘾者啦，对，如果你是电玩成瘾者的话，小目标可以，那目标可以小到在某一个电玩游戏上取得多好多好，或是什么样的成绩，你可以把你的你喜欢玩的游戏设成一个目标，例如说那个什么什么船什么对决的啊，你想要用暑假3个月的时间冲上 SS 牌，对，可以，这是一个目标。那或者是你想要用暑假的时间，这3个月的时间来学会一样乐器啊，就是直笛以外的乐器啦、啊，直笛大家都会吧，所以是直笛以外的乐器啊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好啦，如果你不会直笛的话，如果你不会，抱歉哦，如果不会直，真的不会直笛的朋友，反正你们听了，你们懂我想表达的是什么。那学会一项乐器啊之类的，或者是想要出去玩啊，有一个行程之类的，想要把哪一个县市或是哪一个点玩透。像我去年就跟朋友约，我们就2个人，然后用各自打工的钱去订了，去南部差不多跑了3天2夜吧，3天2夜的行程。然后其实也不是说南部，就是台南啊，只有去台南而已。然后就是把一些网络上推荐的啊，或者是电视节目那种旅游节目推荐的点都跑过了一遍，这样子，这也是一个目标，这也不错。那什么叫大的目标呢？大到你想出国去做那个什么国际志工，或者是你想要打工，你为了你想要买一辆车子，所以打工存钱，好，这是大目标，可以。那这样的目标其实都可以啦，看看你自己的需求。那你这样想之后，是不是就觉得暑假其实蛮珍贵的？对，暑假确实很珍贵。来告诉你为什么暑假这么珍贵。其实就从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到你大学的所有暑假，我认为这个阶段是我们人生中最黄金的时期。有没有？很像那种学术，那种学术广播会讲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最黄金的时期，像爱情一样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其实暑假这段时间，暑假真的是我们最黄金的时期。为什么？我来讲给你听。因为我们不用像小时候被束缚住。什么叫被束缚住？你国小还没，其实还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，大部分决定还是要靠家人或者是师长、一些长辈来帮你做决定。你甚至连去朋友家玩都要问一下，问爸爸妈妈说可不可以，对不对？不是告知哦，是问。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自己独自一个人到外县市或者是搭公车到处跑，应该比较没有机会啦。至少我是没有机会，因为我们家其实管得蛮严的。那也不像国中、高中为了升学，每天读书，那个克服考试、读书、复习这种死循环，没有结束了。你高中毕业了，你现在有学校念了，对不对？那也不用像出社会之后，我知道现在很多社会人嘛，你们应该能够感同身受。出社会之后，什么事情都是被钱追着跑，你在做任何事情都要先考虑你的经济能力，这样其实很烦。想学个吉他都要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买吉他，想出去玩也要考虑一下自己会不会因为出去玩然后损失了什么，损失多少钱这样子，然后损失这些钱会不会造成自己生活困难之类的。不用，我们现在是高中毕业，我们还不用担心出社会之后要面临的事情，除非你高中毕业就想要步入社会啦，这另当别论。那你这样想，我们没有束缚，零束缚，没有课业束缚，没有经济能力束缚，什么束缚都没有，加上3个月的空窗期，也就是暑假，啊，不正好是上天特意安排好，让我们去做各种尝试的机会吗？对不对？就很刚好啊，没人管，应该说没有人管得住我们，然后又没有，这段时间又没有被安排好做任何事情，那刚好就是你可以，啊，你可以计划你的目标，或者是开始寻找自我的一段时间，真的是刚刚好。 那如果你现在刚好在这个阶段呢、啊，恭喜恭喜你，真的是非常恭喜你，你进入了人生最黄金的时期，放手去做吧，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你了。听起来很夸张，对不对？但是是真的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你不去做什么事情了，除了法律以外啊，当然不要做违法的，我们好人不可以做违法事啊。那如果你刚好在这个阶段，不是刚好在这个阶段，如果你已经离开这个阶段了，那先慰问一下你们，真的是辛苦了，为了这个社会，为了自己的家庭在打拼，辛苦了，把所有的压力跟所有的社会的黑暗往自己肩上扛，很累，但是还没有绝望，别绝望，你们还是有机会的。虽然说可能上班之间的假日啊，连好好休息都不够了，哪还有时间去完成目标啊？但是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，好好把握住每一个空档，好好把握住每一个你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那一段时间，不要让自己压在那边喘不过气，然后没有宣泄口，这样其实对心理是很不好的。那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的朋友，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的，也是一句话，加油，努力，你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可能会想说，哦，这个人讲话真的很堵烂，又。啊，就除了读书之外，还有什么事情好做？什么叫我们的努力是白费的？我们每天被课业压得喘不过气的。好，也许是，不是也许是，一定是。我也经历过这段时期啊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事情是，尽管你认为你现在学了，正在学一些根本用不到的东西，但是这其实不是学来让你们实用，拿来让你们在日常生活用的，其实不是。那。就是你就好好完成你现在这个阶段该完成的事情，等日后到我们这个阶段，日后等你有多余自由的时间可以过这个暑假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好好放心的去做想做的事情。那至于为什么你学的东西看似没用，但是不是没用哦，好绕口哦，看似你学了这些看似平常用不到的东西，但是却可以影响你一生的这些东西，是我会说是必学的。这个问题，好，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个节目讲好了，好不好？下一个节目帮你解答。那我在这边先定一下下一个节目的标题，下一个节目的标题是课业与梦想，好好期待吧。那我们今天的废话谈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。你喜欢我的想法，或者是你觉得我的这些思维很棒，有帮到你的话，那你可以追踪我，看一下我日后会出，我日后会分享出什么样的题目。那我是可乐，这里是可乐 RT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